子高反而没有说胸闷，对不对？就是胸口好像被什么东西箍住一样，这种感觉。然后呢，一身面目浮肿，就是脸也肿起来，就是都水，脸都水泡泡的这样子。然后呢，而且这个塞住的，被水塞住的感觉，甚至到达一个鼻塞不闻香臭，就是他鼻子啊是一直流鼻涕，可是除了流鼻涕之外，你叫他闻味道，他会说不行，鼻子都已经塞住了，没办法呼吸了，所以闻不到味道了。所以这每一句话里面的这个塞住的感觉，其实就是点出了婷丽子这位要在干什么。当然能够被归类到肺脏，它一定是有水有热，这个是基本的啊。那这个水跟热呢，用来定义肺脏这两种邪气，以病机来定义都是还可以说得通的。那到了又用到婷丽子的时候，就是水跟热之外再加上一个胀或者是塞的感觉，这个情况呢就是特别适合用婷丽子的时候。那婷丽子这味药啊，我看它要用在这个这个汤剂呢，其实怎么讲，它这个汤剂啊是把婷丽子，这种婷丽子好小颗哦，像碎碎的，比小米还要小啊。他说把它熬到让它有一点焦黄的颜色，然后把它捣碎，然后再把它加一点蜂蜜或什么，做成弹丸大哦，这样子。其实弹丸大的东西差不多是我们现在差不多四五公克重而已哦，就是不是很重的，那就是所谓的一钱大的丸。那这样子的一个丸子，说起来在张仲景的用药哦，算是很轻哎，因为婷丽子的这个药性不是像什么甘遂大戟那么猛的，所以其实婷丽子大枣泻肺汤反而让人觉得，哎，这个药好像用的比这个石枣汤或者是皂荚圆都轻很多的感觉。如果一次只用一颗的话，这个药不算什么猛烈的。那婷丽子呢，它因为是小种子，你要让它药性比较出得来，你就要把它先捣碎再来煮，对不对？所以它把它磨成粉末状，然后糊成一个丸子，然后再调到汤里面调化去煮，其实药性比较容易出来。那因为历代也有不少的中医呢，以为婷，不能说以为，因为它这个不是一个完全的错误，就是认为说婷丽子是一个比较猛烈的药，所以他就一般注家呢，他在注解这个把婷丽子熬黄的这个过程的时候，他就会注说啊，因为药性猛烈，所以要稍微烤一下，让它温和一点这样子。但是大陆的研究结果，最近近代的研究结果发现不是这样子，婷丽子烤过，它能够释放出来的药性是没有烤过的 2.7 倍，所以实际上是烤过以后药性会比较强，如果你不烤的话反而药性太弱了，才那样一钱就起不到什么用，所以烤了以后比较够力啊。有些东西其他药是烤了以后就会比较没力，但婷丽子刚好是例外，它是烤过以后比较够力的。那它的这个药的煮法呢，就是三碗水把12颗大枣，你要煮出药性要记得要掰破啊，它这个书上好像忘记写要掰的是吧，但是还是一定要掰的啊。那这个大枣搞弄破，然后三碗水煮大枣煮成2碗，然后把枣子拿掉，再放进婷丽子煮成1碗，再把渣渣捞掉，然后就那1碗一次就喝下去。那看到炖服同学不要怕，因为那个婷丽子啊才放弹丸大一坨，对不对？才只有一钱婷丽子，我开10方都可以超过这个量了，不要说开1方了。所以这样子喝下去，其实不会很可怕的。那婷丽子这味药的那个特色是什么呢？啊，它的这个，我们看一下《神农本草经》怎么讲它，在讲义第几页啊？好，这是，好，在比较后面的页数。那就是婷丽一名大士，一名大士啊，这个地方。这个婷丽子啊，它的名字呢其实蛮好玩，它的别名蛮好玩的。像婷丽子它这味药的特色就是 它能够对付一种水，就是不是这种水的它就对付不太来了。就是婷粒子最适合对付的水是热，然后在什么地方闷在那边发胀的水，就是塞住的热水是婷粒子最适合对付的。当然其他的水婷粒子也能够去啊，像是张仲景的这个大陷胸汤啊也有用到婷粒子，就婷粒子还有一些周边的功能，但它的核心的功能就是那种塞住而发胀的水它特别适合。所以你看它的名字很好玩哦，一名大师一名大士，对不对？就是一个它的名字，一个别名是大房间，一个别名叫做很舒适，就是好像说你的身体有什么东西被关在一个小房间了，就一大堆水被关在小房间，住得非常拥挤啊，生活品质很不良，然后呢你用了婷粒子之后就焕然一新，让你换大房间住一住啊，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房间不再拥挤了。那婷粒子它的这个功用啊，那我们如果从这个临床上面来说，这个热的水塞在某处这一点来看婷粒子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聊聊它现在的今日的中医它的临床上可以怎么用。比如说如果我们摔了一大跤，有严重的淤青或者扭伤，往往除了淤青淤血之外，你会发现你的脚肿一坨，有没有人经验过的？这个有我们一般医院说就叫什么血肿，对不对？那这个血肿其实它肿的也不见得是血，但它就是有个积水，然后那地方好像有点发炎又怎么样，就摸起来热热的，可是那个地方肿一坨，你觉得是有水在里面塞住。那样的血肿呢，你就可以在活血化瘀的药里面放一些婷粒子，那就可以把它退掉啊，就是塞在某处出不来的热水，好像压力锅一样，这个状况的时候是特别适用婷粒子的。那在这个情况下，比如说你可以煮一帖这个桃红四物汤啊，就是桃仁红花都是破淤血的嘛，桃红四物汤里面呢再加15到20公克的婷粒子煮进去。当然我如果说到十方加婷粒子的话，同学都要记得有后续啊，因为婷粒子是比较寒的药，所以用过之后你都还要补脾胃之气，而且要让你的脾胃恢复机能，不能一吃再吃，这样子都脾胃都虚掉了啊。婷粒子是比较寒的药，虽然不是像大戟那么毒的药，但是很寒的。这个婷粒子跟大戟那类的药有一个很基本的不同，就是婷粒子它有水退水，那它的副作用比较是会让你气比较虚，人变得比较寒，这种程度的副作用。可是甘遂大戟圆花那种石藻汤类的东西，那个副作用是不一样的。因为甘遂大戟圆花，因为我现在正在编那个咳嗽篇的议案啊，准备下次发给同学，但我也不想讲了，就是再讲都没完没了，就同学自己看就好。那因为他议案写得很精彩，我觉得还蛮好看的。那就历代使用甘遂大戟圆花，就是说你有水的时候它退血，对不对？可是如果你没有水的时候你吃这个东西，会把你整个人脚干掉，然后硬从你身体扯出水来，所以会受重伤的。就是有东西给他打的话还没关系，万一没有东西给他打的话，你会把他拽得干掉，然后就活活把你逼成木乃伊这样子。所以就是这么恐怖的，所以吃下去会觉得又辣又干，整个喉咙像烧一样，那个烧就是他经过哪里的水就被拔掉，就是石藻汤是那么猛的。那婷粒子就没有那么猛啊，婷粒子没有那么可怕，就是石藻汤那类的药，不要说石藻汤或者泻胸汤都是这样子，就是没有东西给他拽的时候，他就会在身体里面硬拽什么东西，那就会受重伤了，是那种药是很厉害的。那但是呢，婷粒子就不是那么猛，就是吃了之后就记得要加一些健脾胃的药啊，就是不要让人虚掉就好了。那我们说啊，受伤的血肿可以使用到婷粒子，那还有什么地方可以使用到婷粒子啊？就是什么地方一兜水闷在那边，压力越来越高啊？比如说青光眼。青光眼不是就眼压过高吗？那你是一兜水塞在某个地方啊，那所以不妨一用啊，所以就青光眼的那种高眼压，那大概每天你，但你治疗这种水的代谢不平衡，我们通常也有一些基本配备，比如说什么苓桂竹甘汤啦，什么真武汤啦啊，就是这种调和水的这些药，去痰饮的药当然是基本配备，但是这些药物里面呢，你就可以加一点点这个 加比如说一天的份里面加三钱甜栗子，可以分两三次喝，那这样子的话就是退这个眼压的效果就会增强。那甜栗子是一个如果是搭配很多方药处理这种事情的功能是非常好的。那另外像是大陆那边临床啊，就是说用正当的方法治疗肾结石之类的病，那如果你的效果不够好的话，所以正当的方法，像如果说我们经方的话，像肾结石我们一般是用猪苓汤啦，或者是茯苓熔岩汤啦，就是茯苓跟青盐的粉末之类的，就是这些正常的方子肾结石却拉不出来。那这个结石呢，以一种非常抽象的层面来说，或许也可以说是某种地方水压太高啊，所以就结出石了，但是比较牵强了。那你就在治疗结石的药里面呢，加一钱甜栗子，就会有奇迹性的变化。就大陆那边就是，哇，这结石药什么都用了都没有效，然后加了一钱甜栗子，就忽然变很有效了，就是会有这样的效果。那这些是以一个周边性的来说，那甜栗子的这一类的功用呢，如果我们看它这个什么。他的神农本草经写他味辛寒生平泽就是它的味道是辛寒的。其实一般神农本草经写成味性平的药，我们常常在临床上都觉得已经有点寒了，那他写作寒的，那通常还蛮寒的。那这个他治疗什么真假积聚邪节气饮食寒热破坚逐泻通利水道，其实恐怕就是把这些话全部加在一起，就是你纠结在那边塞住的东西是跟水有关系，而且是有压力的热水的话，那这一类的东西就特别适合甜栗子。那甜栗子呢，也因为是有这种特性啊，所以古时候也常常有很多人认为甜栗子的功用就是散这个气病，就是好像身体里面这个水好像被关在一个什么地方的时候就是特别适合用甜栗子。而到了今天呢，甜栗子是什么病的特效药啊？甜栗子在今日这个已经非常西医化的中医的领域呢，甜栗子是治疗心脏衰竭的特效药。那甜栗子是跟治疗心脏衰竭有什么关系啊？这个我们要怎么看待呢？那我因为这个事情呢，我就去问了我们这个医学院的这个助教啊，就是问大鱼助教他们。那我结果呢，大鱼助教就很好心的写了一封很长很长的 email 跟我说明什么叫做心脏衰竭。那大鱼助教是那种平常一天需要14到18小时睡眠的那种人，所以我觉得他写那封信让我感到十分之对不起他他有时间应该拿去睡觉的，怎么拿来做事呢？就是让人觉得非常的不好意思。可是我现在更加不好意思的是，他其实写给我的东西我看不懂。我看他给我的信之后呢，我回了一封信，上面写说果然是隔行如隔山你叫我这个既然急救章去理解西医的这些专有名词，其实我不太能做到。所以呢，我只能把大鱼助教花了那么多心血写的这么长的一封信呢我是用8级的字列印在上面，所以看起来很少两张但实际上很多字那这个挑我看得懂的几句话讲给同学听。就是首先呢，就是我们如何，因为大鱼助教他讲得很仔细，他告诉我说人的哪一个心房心室是往哪里打的，然后怎么样，就是那些细部的定义，那我想我们都省略好了就是我们省略的话，你们也可以轻松一点，只需要我觉得对不起他就可以了。如果我不省略的话，我就觉得我对不起你们所有人。那这个我觉得硬讲一些点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那这个因为他有讲到说左心往前是怎么样，左心往后是怎么样，右心往前会怎样，右心往后会怎么样，这些我们都先假装不知道好了那基本上心脏衰竭就是说我们人的那个心脏这样打一下就是心室里面进去的血，一个健康的人差不多进去的血一打出来呢，是要打出进去的血的至少70%到80%。那如果你的心脏打不动，变成有低于50%的血，打出来的血低于50%，就可以被定义为心脏衰竭了。这样听得懂吧？这样听得懂。那 那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为什么会跟婷丽子有关系呢？那就是那大鱼助教就有跟我讲，就跟我讲说，就是人体有一个内分泌的这个结构啊，在人要心脏衰竭的时候会产生一个有点像是恶性循环的一个化学的反应，就是说人的肾脏的某种细胞会分泌一种东西叫做肾素啊，这个肾素呢会让血液里面的水变多，但中间还有一些化学的变化我都省略，就是它结论来讲是让血液里面的水变得比较多。那当一个人心脏衰竭开始打不出水的时候，这心脏不是都很累了，对不对？没力了。那在打不动这个血的时候呢，那你流进肾脏的那些维系血管里面的血就变得比较少，对不对？那个肾脏呆呆的，他感觉到来的血不够多了，他就会觉得是不是血不够了，然后就要求这个就分泌肾素，让身体里面再给血管多一点的水，然后就让你的血管里面的水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然后心脏就更打不动，然后就衰竭了，就在最后要发作心脏衰竭的时候会有这样的化学变化，就是肾脏搞错状况才把心脏淹死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果然我们的内脏是水克火、啊、就是肾脏可以把心脏谋杀掉，那这个而且是误杀，那这样的一个状况是不是听起来就很符合婷丽子的治疗了呢？对不对？有很多很多的水塞在你的血管里面，那婷丽子就可以打断这个状况，所以它就变成一个救这个心脏衰竭的特效药的这样的一种使用方式啊。所以临床上面如果有机会用到婷丽子的话呢，你就如果应该说有机会，如果遇到所谓的心衰竭的人的话啊，那婷丽子在临床上面是一个抢救的时候比较适当的用药。那当然呢，我们这些泄水的药都是这个要有一些固护的身体的精力的药物来搭配，所以婷丽子当然就搭配大枣了啊，大枣固护我们的精力，然后呢让这个身体不要被婷丽子泄得太厉害。当然婷丽子虽然不能说是很猛很猛，可是它也不能说是很温和的药啊，它并不温和的。那这个婷丽子呢，我刚刚讲到它是专门对这种压力特大的热水，那如果你不以这个压力特大的热水来看婷丽子，给它一个比较宽的药性的可能性的话呢，那其实像大陆做过研究，就是那种渗出性胸膜炎啊，用婷丽大枣泻肺汤来退，其实也是可以的啊，并不是不可以，就是它的功用可以到达这个范围，就是有水它就顺便退水。那如果从庄仲景的大陷胸汤来看婷丽子，你也会看得出来，这个药物就是比较作用在上焦的药啊，作用在上焦比较多。当然这不是绝对，因为还有一个脊焦利黄丸，那是治疗肠间有水气，那是防脊焦木啊，然后这个婷丽跟那个黄是什么黄？脊焦利黄丸的黄是什么黄？大黄吗？糟糕，一下子忘记了。那个还是麻黄啊，忘记。那个所以那也是作用在那个肠子的啊，所以也不是说绝对在胸部。那关于使用婷丽子呢，大黄啊，对不起。那使用婷丽子的这个临床上就要注意的事情，就是这个药虽然不温和，可是也没有那么毒啊，不像那个石藻汤的几味药那么厉害，也不像皂荚园的那个皂荚那么刺激，就婷丽子感觉还蛮温，就是刺激感没有那么大。那另外所以就是效果是强，但是不必说怕它药力太猛而弄到不敢用，就是我们平常一天份的汤剂一钱到三钱，这并不是很可怕的事情。那这个 那治疗心衰竭的时候啊，就是每天至少用3到6公克啦，就一两钱，严重的时候可能会用到一两那么多，就是临床上有机会用到30公克以上还是有。那至于说如果同学有机会啊，自己读古书啊，看一些方的时候，如果你们有机会看到有哪个医师在古时候开一帖药方用到庭立子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看到他这样子写，就是他在写庭立子的时候，他写说甜庭立或者写苦庭立，就好像在古时候的医生在写作的时候会写说啊，就是我要用庭立子是甜的庭立子，我要庭立子是苦的庭立子。那一些这个本草书呢也是一本抄一本，就写说啊甜庭立比较温和啊，苦庭立比较猛烈什么的，但是其实几百年来药房只有一种庭立，就不管那个医生读了本草书之后多么的小心谨慎写甜庭立或者苦庭立，那药房都会抓给你庭立，就是这样而已。就这个药已经根本最近这几百年已经没有再分什么几种了，那可是因为古书有此一说，大家抄来抄去，就有些医生糊里糊涂都在开啊甜啊苦的这样开，所以同学你就如果有机会开就开庭立子就好了啊，不需要去在意是甜的苦了，就是已经没有再这样分了。那至于说庭立子呢，如果我们这个肺胀的这个状况啊，如果我们把它拿去治疗肺痈，那是不是有效呢？其实你想想看，肺痈在化脓之前它也是处在一个好像水要烧开的那个状态，也是压力很大的，就在那个临界点，你用庭立子这个泻肺而寒凉的药其实还是有意义的。那两条我们下场休息一下再来看。那不过同学至少我们这个桂林骨本这一条其实是很有指标意义的哦，就是这样子塞这样子塞，喉咙塞脸肿然后鼻子塞住，其实它等于在标示给我们看平常药物庭立子可以怎样加味啊。就如果你小青龙汤症又刚好加鼻塞，那你加点甜栗子又如何，对不对？就是可以顺便一下嘛，因为甜栗子这个药可以当做左使辅佐的药没有关系的，所以就是给予我们自己这个活性。甜栗大枣泻肺汤是很容易跟其他的方合并使用的方，那同学就知道一下。